内心很需要勇气，我一旦决定就为了梦前进。 我用心找寻，却在人海遇见你，都是爱留下的纪念品。 或许不确定，或许不安心，可是我和你慢慢默契累积。从你的眼里看出美丽新剧情，都是你给我的好心情。